只见我们应属于彼此、哦、可我不会常常若有所失，白天眨眼瞬间里，夜晚呼吸气息里，都写满了我是多么爱你想你的事。

像串起心中一切疑问，相约到此今已是过时，雨中只好一等再等，每晚共对似是多么近，但彷彿他的心不爱安分，失约解释不愿再问，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， 爱到无法